有人告诉撒罗买说，十米从耶路撒冷去了加特，又回来了。君王便派人将十米招来，对他说，难道我们有叫你指着上主起誓，预先警告你说，你应当知道，你哪一天出去，不论到任何地方，你哪一天就一定要死吗？你不是也对我说过，这话很好，我听见了吗？为什么你没有遵守对上主的誓言和我吩咐你的命令？君王又对十米说，你心里明白，你对我父亲达味所做的一切恶事，所以上主要将你的邪恶都归在你头上。而撒罗满王却要蒙受祝福，达味的王权要在上主面前永远坚定不移。于是君王命令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前去击杀了十米，十米就死了。此后王国在撒罗满治下才算巩固。